懂，痴情的人谁追恋，爱恨边缘转眼之间。花开花又谢，前世今生再续缘，长年糊涂心甘别情愿。情长恨折断，回不去蜜意浓情，多少朝雨看尽盼终须淡。笑看青春也太难，浮浮沉沉在中间，单纯心一刻再不懂就爱心欢。笑看青春也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念望不穿，回首泪已干。 街上漫无目的

的你，夜是不懂怎反应，但太多太多世俗眼光境下，让我误会恐怕令你误解。若你都明白，都不必太介怀，深深天真望我境界。我与他你总强装与矜贵，无疑还是不想看清。你也许觉得最好结束。 在下雨的阳光下，我遇见你，你的美丽是我不能言语，不能不看你，不能不看你，不看你。